欢迎到我叉叉呢轮，我系杰德， 我系梅日。 今日2024年11月4日，咁就啱啱过咗 Apple 发表周啦。 呢度系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以前试过嘅，就由于佢发表嘅产品嗰个 line up 咧唔系好强，咁佢就唔用一个独立发表会，系一个礼拜每日更新。咁首先讲咗唔系更新嘅，即系唔系发表会里面嘅，但系又系更新咗嘅，就系 好短咁提一句咁大把， 就系 MacBook Air spec 咧就8G 变咗16G 啦，呢个俾人闹咗好多次噶啦，就系话佢8G， 因为以前 Apple 咧就坚称就8G 系够嘅，咁但系咧啲人话边度得我8G， 呢年头起码16G 啦，咁终于由于Apple AI 需要多啲 RAM， 咁就死死地系即系8G 变，基本上8G 变16G RAM， 但价钱不变，即系变相嘅平咗少少嘅， 都唔少啊。其实佢要上16G 哦，几多几贵啊？好似几百蚊啊要， 几有水嘅，平就平一啲咯。因为其实不过咧真嘅，根据我所知道咧，其实绝大虽然话就话16G RAM 咧系要加钱，但系Apple 其实大部分喺啲铺头门市部嗰现货咧，系有十六 G， 系十六 G RAM 版本嘅。佢预咗你不要十六 G 嘅，所以直情系做一啲摆咗喺度门市度，等你直接去攞嘅，唔使话特登去订一部翻嚟嘅。 咁啊，正常都唔会预你而家呢个年代仲八 G RAM 嘅。 咩旧八 G？ 好老实啦。 咁啊，而家因为 AI 咪结果咪要全线上晒十六 G， 咁佢点解留喺 M 三就系都侧面反映咗 M 四应该几热？ 唔敢讲，因为 唔系嗰啲热辣辣 Intel 个级数，但系亦都唔系一个 Air 无风扇可以轻松地去顶住嘅槽咯。 唔敢讲啦，即系至少我而家用我头嗰部 M 三就用 M 三嘅，咁我又唔听，我冇听佢以前成日话部 MacBook Pro 热，咁我见佢用咗咁耐冇出过声，咁我应该好凉爽嘅咁 M 三。 嗯， 因为 M 四话就快咁多，又讲咗。 我啲 AR 个晒始终唔多好㗎嘛。 咁佢因为佢被动散热㗎嘛。 虽然 iPad 都系被动散热啫，但佢可以放 M4， 系咪算囉。 咁好啦，讲到 M4 啦。咁呢首先就开首先第一星期一啦，就公布咗iMac 就 M4。其实呢今次嘅主要换呢就主要首先就升咗 M4 啦。跟住 RAM 方面呢就 16G 起跳，最高 24G。SSD 方面呢就冇变嘅，就 256G， 咁最多系 1T。插头方面都是四个分一煲四，同埋可以最多接触两个外置 6K 嘅 mon， 咁算强一啲啦。因为以前最初嘅 M1 同 M2 咧，你如果用 iMac 嘅话咧，最多可以接一只嘅啫，但而家就接两只，咁算多咗啦。同埋就系前置镜头升咗级，就升到1200万像素啦。 嗯， 又加少少嘅，咁大致上其实呢个就纯粹叫做定期更新咯。依然系得廿一寸，冇加大个 mon 嘅。 依然是传说中的27寸，依然未冇见影咯。 冇啊，因为 Apple 话咗，我睇 Apple 衰样都系唔出咁滞啦。去到荣华，佢直情因为啲人问过佢 ，Apple 直情话买 Apple Studio Display 咯，跟住加 Mac Mini 咯。得噶，其实好多人系玩呢个 spec 嘅。如果你想要 Apple 嗰个靓 mon 嘅话，因为佢只 mon 系好贵，但系靓嘅，啲色系，冇得否认佢只色系真系靓嘅。 反正呢个级数都咁卵贵噶啦。 咁冇办法咧，咁你大佬你要呢样嘢，又要嗰样嘢，又有镜头，又个喇叭，卡嘢，搞晒一大堆，27寸嘅12000蚊，仲话12000蚊系唔包升脚架，我成日吐槽佢就咩？12000蚊好心理啦，要脚架俾升降啦，升降架唔可以升降嘅，升降脚架又要俾钱嘅，顶佢个肺。唉，即系 Apple 啲嘢真系，即系贵到黐，贵到嗨嗨嘅。不过嗱，呢个就唔重要嘅，跟住咧就终于大家等到啦，系绝咗系大家者指我 Mac Mini M 四同埋 M 四 Pro。速度方面咧，我就唔意外嘅。相对唔意外，地方意外就系佢 M 四 Pro 竟然仲快过 M 二 Ultra。哇，唔系啊嘛？听讲都唔系好耐事嘅啫 ，Ultra。大佬你快喂，你话快过 M 二 Max， 我觉得唔正常嘅。但系快过 M 二 Ultra 就有啲夸张啦。单核佢系快咗成33%。 咁佢一路都系一代一代咁褪噶嘛 ？M 四同 M 二已经隔咗两代啦，褪两级咯，咪啱咯 ？Pro Max Ultra 啊嘛。 一褪褪到去，哇！快咁多啊！同埋今次唔系新嘅，因为佢喺发表会之前一日，亚马逊已经留咗料啦，就系佢新版就造型。今次咧就变咗将 Mac Studio 缩细咗，因为 Mac Studio 特色就系咩？饭盒一个高身嘅饭盒，大约系两寸到嘅饭盒啊嘛，我形容佢就系、是。咁佢而家就将饭盒缩细咗佢，缩到大约好似 CD 盒咁大，系即系 CD 盒咁大咋？但系我只实测过。即系睇嗰啲 AR 片嘅话咧，佢实际上得一个 CD 盒咁大啫，就略膜系高1.5寸，好似高5cm 嘅啫。 厚过以前啦。咁就都采用咗前二后三五个插头，即系多个，即系以前咧就 终于舍得将个插头放前边咯。 系啦，哇！呢个真系得正啊。嗱，之前咧 Mac Mini 咧就点咧，就四个Type C 插头，再加两个 USB Type A 插头，就六个。咁而家就缩咗，就五个 USB Type C 插头就冇咗 Type A 啦。咁你要换嘅话，就自己买 hub 子换落去啦。 其实我觉得系呢样就系扰民咯，老老实实，你作为一部桌面的电脑，点都会有啲用 Type A 嘅头噶嘛，你一个都唔俾。 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因为其实即系嗰句买个买个转换插或者转换 hub 都好平啫嘛，一嚿水啫嘛，港纸。 唔系钱嘅问题啊，即系可靠性嘅问题啊嘛。 咁啊真嗱，今次咧最第一个比较卖嘅卖点就系、是，如果你买 M 四 Pro 嘅话咧。在后面的三个插头里面其中一个写着是其中一个呢是分一波五的。我四都好像没什么几多个人用我听讲。120G。 是啊由80上到120应该多了一半先。 一半。 啊、 虽然有人测试过实际上你真的去到的话顶多是80的啫。但其实它这么大频宽最大的卖点就是什么如果你拿来玩串联啊博几十个嘢的话呢你频宽越大呢那你就越顺即是比博就是说你一个 Apple Studio Display 跟住博埋一个 Apple Studio Display 咁博几廿只 mon 咁样，你一就多串流嘅话咧，你就更加顺，咁你都唔会博 hard disk 噶啦，因为而家最快嘅分一部三 hard disk 嘅 SSD 都系3000啫嘛，最多都系read 嘅话， 总之绝大多数人都唔会用得到呢个速度。 哇，所以我系 未来都几难。咁啊， 所以我唔系好明点解需要用咁快。 唔知佢有， 有乜即系纯粹有，即系纯粹为咗咁我有咁嘅新速度。即系不过咧，就真系笑最新嘅一样嘢，当初冇人公布过嘅，因为大家冇，因为太咁无聊，佢太无谓嘅嘢，你俾我用唔着，所以就冇公，所以大家冇当初冇人公布咗，所以出咗嘅时候咧，大家系有啲意外嘅呢样嘢就系。 嗯， 仲顺便讲埋啦，咁咧。继续系 mouse keyboard 同埋 mouse 嘅，咁而 keyboard mouse 咧 ，iPad 嗰度咧就应该讲要补翻充嘅，就系终于将全线 USB keyboard 同埋 mouse 都用咗 USB Type C 头啦，即系唔撞 Lightning 头啦。 呢个你上拜新礼拜新闻都有提过少少噶啦， 系啦。 咁其实我都系一样啦，都系嗰句啦，因为佢唔可以再出用 Lightning 头嘅任何产品噶啦，咁佢一定要更新嘅。 但旧机系可以继续用嘅，放心。即系好似我咁样，我有旧嘅 Lightning 嘅keyboard 同埋 Lightning 嘅touchpad 嘅话咧、你依然可以播，你依然可以继续用嘅。 转头咧又系 唔使转头，因为其实近呢两年嚟出 keyboard 线，佢都系 USB Type C 转 Lightning 噶啦，即系已经系咁出噶啦。而家依都睇嘢噶啦。 条线本身系转线啊嘛，咪就系转咗咯。 系啊。 啱啱讲外形咧，就其实吐槽点最大嘅吐槽点都系佢个散热口。佢个嘢好得意啊， 因为佢 studio 嗰只设计啊嘛。 佢要上边上下左右加个顶都唔可以透风，结果咧就系、是、下边嗰个风扇型嗰个罩。其实是前吸后放定前放后吸我唔记咗。 前吸后放我睇到嗰啲 CG 图模拟。 应该是前吸后放啦即係前三分二嘅地方系吸气嘅后三分一系放气嘅而嗰个系向下系底嗰度位嘅。而最俾人吐槽嘅当然唔系呢嚿系隔篱嗰个个电源系。 好多人对于啲飞游主要系飞咩人飞咩人一定吐槽搞错系出去嗰度黐线㗎。就对于所有对于用开 Mac 嘅人嚟讲就哦，咪咁样 两嘢啦。第一，Mac 系好少重开机，你好少会揿嗰个掣其实，唔似你 MacBook 或者系任何 notebook 类啦，你要成日经常要开关佢啊，可能系即系休眠嗰种开关咯，揿停佢，揿熄佢。但系 desktop 放喺度咪放喺度咯，你反正你其他休眠嗰类嘢都唔使揿个掣噶，你揿 keyboard 咪就最到咯。 嗱，我讲下作为一个 Mac 嗱，咁 MacBook 咧 Pro 咧有一个其中一个特色就系咩？你熄咗机啊？系真系用 shut down 啊 ？shut down 之后冚埋个机。如果一打开嘅时候咧，佢系自动开机嘅，即系唔需要揿个 power 掣嘅。我最初系咦奇怪，点解我明熄咗机，乜得打开之后突然噔咁开咗机嘅？后嚟先知道，我原来预设咗，我即系奇怪就系点解打？我以为我仲以为北嚟嘅，冇人话北啊嘛。一打开自动开机。 因为嗰个其实系休眠，你揿系揿熄机，但系嗰个实际上系休眠。其实 Windows 都有咁样玩法噶。只有佢启动失败休眠启动失败之后或者你强制要佢重开机或者係熄机佢先真真正正係熄机嘅你平时咁嗰个熄机其实唔系熄机嘅你嘅熄机唔系熄机嚟嘅你要关个 S1,S0,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1,S 那个不是真真正正的熄机来的。只有你强制禁停它再重新开发那个先真正的熄机来的。所以不是说正常你如果是 Mac Mini 这些 desktop 类的话呢你不需要禁个掣的其实大部分时间。 通常呢按个电源掣有什么情况就是死机死到呢你按你死死到完全没有反应才顾着强制禁的掣。 两个情况一死机二搬屋即是你成个月电源要掹掹电源要搬走它。只有呢个情况你先会需要用嘅。其实大部分情况你咁 keyboard 已经有佢已经可以起翻身㗎啦。咁仲有边 嗱一个仲搞笑嘅即係个电源啦。咁我觉得系纯粹系印错啫官方印错啫就系、是、喺官方推出嘅官方佢嘅 70W 嘅火牛里面呢佢所谓嘅 support drive, support 嘅硬件呢竟然除当然啦 support 就一定系一大堆嗰啲咩 MacBook Pro 啊 ,MacBook Air 啊。跟住最搞笑做咩 ?support iMac, 跟住 support Mac Mini, 跟住我嘅反应就系印错咋。因为理论上是得的因为你用 M4 而已。 之前我为什么要缩我们都讲过啦因为那嚿嘢打开个电脑板不打得部手机几多佢而家成件嘢加埋都是一部半电话而已虽然高啲啦。 所以我奇怪就是你支援佢咁串你真的你真的玩到咁准你拆我用 USB 牛推 Mac Mini, 结果没几耐之后铲咗啦。我咁纯粹即係认错纯粹即係手文之门即係小篇。 其实理论上做得到。 咗你系靓上咗度，所以大家先以我先，所以觉得奇怪啫嘛。哇，玩到咁尽啦你，即系其他厂咧印错就印错机会大啦。Apple 佢黐起线上嚟，佢真系做咗上嚟 USB 牛推海机噶嗰啲嘢上嚟，咁咩做唔出啊？ 两嘢啦，一嚟就而家嘅 USB 已经唔系当年限咗喺1A 嘅年代啦。 黐线一百四十，你话 MacBook Pro 十六寸啊，行140嘅去到。 第二咧就系 notebook 做得到，佢一定更加做得到。Mac Mini 入面用的所有料都是 notebook 料嚟，甚至是电话料嚟。点解可能 USB 推唔喐啫 ？notebook 都做到，佢仲要唔使推 mon 添。佢所以佢要做一定做到噶，不过冇必要咁解啫嘛。整到 所以佢依家系而家佢嘅电源咧，正常讲咧系依然系用翻两个接头嘅，所谓叫 八字头 啲系八字头咯，依然用八字头嘅。 佢入边咪有个火牛喺度，咪一样。佢入边都系用直流电噶嘛，电脑系咁呢样就冇咩噶。 咁仲有咧，继续保留嘅。插 LAN 线，因为呢个嘢好重要嘅。虽然话而家 WiFi 好快，但系咁 LAN 线稳定啲啊嘛。LAN 线， 佢外形其实仲有啲人话，其实呢件嘢系咪180度反转先系正确用法嚟嘅？有人咁样讲，即系将个底朝上啊。第一，这个电源键就依然喺度啦。第二就系佢大部分嘅插头会朝住玩家使用者个方向啦。理论上你咁样用咧，系入风系简单啲嘅，因为毕竟佢朝下去吸风咧。有咩阻碍嘅话咧，其实系麻烦啲嘅。佢朝上系容易吸风啲嘅， 但系都要食尘多咧，更加食尘咯。 向来通风同食尘呢样嘢又系一体两面嚟嘅。咁啊，当然唔系啦。咁即系啱啱讲佢改前置嘅史诗式更新，就系因为电源啊嗰类嘢一定要向后，向前系好唔方便。向后，如果你向前嘅话，最终你系180度屈翻向后啊。因为如果大部分正常嘅电脑配置位置嘅话，咁如果你话你嘅机唔正常嘅，冇得讲。正常咁配置，你都系向后，然后拉去墙边啊嗰啲地方噶嘛。所以先要整翻个前边个 USB 头出嚟啫嘛。如果唔系，一啲成日掹掹插插嘅嘢好鬼麻烦，要用摸嘅摸到佢放喺边噶嘛。 嗱，仲有一样嘢就系呢样嘢，其实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实际上系真系咁做嘅。今次咧 M 四 Pro 咧最多系64G RAM 嘅，咁我系好顺理成章地我订咗机啦，就打爆咗64G，就系高 M 四 Pro 20核心，跟住64G RAM， 因为32G RAM 64G RAM 嘅差距只系差1500蚊。咁大佬差咁差1500蚊系又唔知话唔算系钱，但系呢个钱。打爆佢啦，大佬！我咁大仔未玩64G RAM 嘅 notebook 嘅电脑啊，反而 SSD 继续系好昂贵嘅，系 SSD 就系、是、如果需要 SSD 嘅话， 差分得波啦！ 你真系就你攞你预期攞3000蚊加个1T， 你不如落去你落黄金执4T 嘅外资 SSD 凑起好过啦。甚至而家我见亚马逊啦。就算亚马逊而家卖紧分一煲三咧，即系最三千 V SSD 咧，4T 都系2000美啊，2800啫。我而家等紧佢咁样折，即系下月尾咁样折，咁就等佢特价，因为特价上嚟分钟2000头有落楼嘅。亚马逊呢嘢黐紧线嘅。 因为佢相对嚟讲，你买条 RAM 系差唔多系呢个价 ，Apple 冇食多咗你，当然系你可以话系SSD 嗰边个锚点效应啦，即系你俾多千几蚊。打爆个 RAM 真系唔贵噶，你买条 RAM 要计个价，你自己睇翻啦。 你仲要记住，我再重申一次 ，Mac Mini 入边嗰啲系 notebook 嘅料嚟噶，要插满佢，其实都要钱噶，都系千几蚊噶咋。 唔系，不唔同，咁因为Mac 个晶片系将系温烧埋开，咁另一样嘢嘅。 我假设你系咁样啦，即系个假设佢可以好似以前咁样插 RAM 都好啦。你打爆佢，你插，你去买条 RAM 插落去啊，都要呢个价噶。所以佢原本入边就有，其实唔会差好远，佢冇收多你嘅，佢食你多嘅系依然喺容量嗰边咯。即系我谂紧呢个年头512G RAM 啊，我部机都512G RAM 啊，我有部双 CPU 嘅行紧512G RAM， 嘛，我黐线你真系 旧 server 嚟噶嘛， 我 server 我系咁样咯，唔系 RAM 反而呢个年头 RAM 其实。要打你只要你条插槽够多嘅话就得噶啦，插通常插槽唔够啫嘛。 16条。 哇！啲人 咪 server 咯，唔紧要啦呢个。 唔系咁 呢个唔关 Apple 事嘅 ，Apple 唔搞 server。 唔系 Apple 唔系而家又嗱呢样嘢又听翻啲 B 站啲乡民讲嘅就系、是，因为本身咧 Apple TV 咧喺大陆系中国咧系唔卖得嘅，即系佢冇卖中国嘅。有啲人就话哇。冇最平嘅咩M4 Mac Mini 都做Apple TV 都抵喎，咁嘅价钱。 但系好微妙地，虽然系呢个系一个时间窗口问题嘅啫。呢一刻 now 最强嘅 Apple Desktop 系 Mac Mini， 因为佢上到 M4 Pro 啊嘛。 系咯，因为佢 其实佢而家呢一刻系最强噶，佢要直到呢个 Studio 同埋 Pro 出嗰阵时咧，佢先会跌翻落去嘅咋。 因为而家预计冇意外，应该系下年。 所以佢有个时间窗口，一个唔系好长几个月时间，系暂时系最强嘅 Apple Desktop 嘅。 咁好啦，咁既然讲咁讲，咁一定要讲埋最强 notebook 啦。咁就 MacBook Pro 就都冇意外地更新咗啦，就纯粹更新啫。咁咧佢就有 M4 Max， 快到黐眼线 ，Max 追去到 Max 啦。咁就都有一个头系 Thunderbolt 5嘅，俾你插落去嘅。实际上。不过代嗰句啦，三个头你而家你要用 board 噶啦，其他嘢冇变过嘅。睇落去我就咁睇落去，都系有个 SD 卡槽， 个 mon 光咗 。 佢依然系 mini LED， 冇换咗 OLED。佢个之前讲 iPad Pro 嗰阵时讲个嗰个双重 OLED， 佢嗰嚿冇用到落呢度。佢但系都亮度都提升到，由600升到1000咁啊。 嗱，如果我睇个实际测试啦，即系睇嗰啲测所嗰啲官方公布啦 ，M4 Max 快过 M1 Max 1倍，2.2倍，即系话我部机系得佢一半速度，即系我而家屋企部机。但系好似我都冇所谓，都够快啊，我觉得又。 你唔系挑战性能嘅类型，即系譬如话包括但不限于剪片或者打机，基本上系唔可能用得到佢个性能嘅。 我内版人，我个 Discord 人话攞嚟玩 AI 啊嘛。我心谂唔好啊，大佬，你玩 AI 你唔好用佢啦。 其实几微妙噶，因为呢个 Apple 用佢个 Apple City 嗰个嘢系用同一记忆体架构，所以理论上 RAM 等于 VRAM。我哋喺新闻入边都提过啦 ，VRAM 其实系一种非常重要嘅嘢，尤其是喺 AI 上面，有几多 VRAM 代表住你可以玩咧上限系高度系几多。而一般嚟讲，家用嘅主机个 VRAM 上限系24G嘅3090或者4090，只有呢两个型号，或者再有3090睇啦，只有呢个两嚿系有20G RAM 嘅。你要超过24G，只有专业级，最低限度都要 V100。但系 V100 系慢过4090噶，先讲就会变成咧，就要几皮嘢买一张嗰啲超算卡。顺带一提，嗰张卡系 display 系非常之弱嘅。 纯粹做 AI 运算啫， 纯粹超算用嘅，佢基本上冇显示单元嘅，佢好似得一个 CU 系有显示单元嘅啫，因为佢要留翻啲位俾超算嗰啲用。咁如果你唔想买嗰啲咁嘅私人卡嘅话咧，反而你将M 几都冇所谓嘅啫，打乱爆佢啲 RAM 佢，好似196 RAM 啊，196G 啊嘛，最多可以。咁你又可以塞得落嗰啲正常用 H100 都塞唔落 ，H100 最高系80G RAM 都塞唔落嘅超大嘅模型，你系可以一张嘢塞落去。虽然咁乱大嘅模型，你用 M4 Mix 都好啦，跑起嚟会非常上啲痛苦。你谂下几咁会，因为佢嘅性能大概以 AI 嚟讲个性能啦。其实同张4070差唔多嘅级数咯 ，Max 嘅话式 M4 Max 应该系 急，虽然我唔见， 所以你会非常上之慢，虽然佢行得喐，但会非常慢，而且另外一样嘢就系 AI 非常注重 VRAM 嘅速度。新闻入边就提过呢度，就再睇一次啦。VRAM 嘅速度同 RAM 嘅速度系两个世界嚟嘅。 如果你用 RAM 去代替部分 VRAM 嘅话咧，系会慢到抽筋嘅。喺同一嘅机器入面咧，就佢既比呢个普通嘅 RAM 即系 Apple 嘅同一记忆体啊，个速度其实系比呢个普通 RAM 快两三倍嘅。但系调翻转，佢亦都比 VRAM 慢两三倍，佢啱啱卡在中间，所以佢会比你真系要用 RAM 嚟做嘅，包括嗰啲而家唔可以叫 onboard display， 要总之集成显示啦，会快好多，但系会比专门用 VRAM 嘅，甚至讲个成日特咁嘅叫咩啊，超算用嗰个 RAM 格式更加另一回事，所以行得喐。但系如果你要为 AI 要玩佢啦，就有啲钳了，睇你点啦。因为有部分人系可能系会中意一啲非常之巨大嘅 LLM 嘅 ，LLM size 越大越聪明，你可以咁样理解。咁你如果一般 display 最多系放 7B、13B 嘅间噶啦，但如果你要放到 40B 啊嗰啲咧，你就只有超算卡同 Apple 呢两个选择，所以唔系毫无根据嘅，你可以咁样做嘅。咁但系前提就系你。同一记忆体你要打卵爆佢咯，你唔打卵爆嗰啲嘢你自己试嘅啫。因为你打卵爆咗佢都好啦，就算系 Maple 都啊，几皮嘢啫嘛，好似可以 high 到十万哦。Maple 打爆，但系十万买一张 H 一百都系掹掹紧啫，一张 H 八啫。你 CPU display 啊，嗰啲配套咧，而且你就算用 H 八都系八十 G 啫，我觉得。但系你打卵爆个一百加六 G 喎。差系有个差距喺度嘅，但系速度有分别啦，当然系咪另一？ 有个玩讲速度系重要呢样嘢，我觉得系。 作为一张如果用 AI 嚟讲咧，就系、是、作为一部顶级电脑，佢系几贵下嘅，但系作为一个超算入门咧，系一个入门级嘅价钱嚟啫，十皮嘅港币啊，真系入门级嚟啫。咪买咗 H 八要喺度啦，但系而家讲紧新嘅系 B 二百 ，H 八已经系上一代嘅嘢嚟噶啦，都要十几万啦。 就嗰句， 更加唔好话你喺香港，其实冇办法正式入去入口噶，大家明啊？禁令问题，即系咁啊。既然你提到我扯远咗啦，咁啊，正常人唔会噶，你玩啲咁嘅嘢嘅。但佢可以兼任嘅，我都试过用 M1 跑 M1 咋，最 cheap 嘅粒啊，用 M1 去跑 AI 图啊，绘图啦，大概同我用1060跑嘅差唔多速度，1060啫，但系 M1 咋，即系如果你用M4 后面出嘅 Ultra 嘅话咧，就另一回事啦。 我成日咁有人做傻嘢嘅人，冇傻，即系你唔好认真咯。 你就算 MacBook Pro 都话你顺便跑模型咧，其实冇问题啊。你打乱爆嗰啲 RAM 啦，顺便跑埋系冇问题嘅。正如佢攞嚟打机都系冇问题噶。你 Rosetta 大概会损失20%-30% 嘅性能，即系佢经过 Rosetta 转译啊，先唔讲嗰啲原生支援嘅，经过佢转译。都系可以行得喐嘅，大前提系佢个转译冇问题，即系有你明白游戏咁多千千万万开发嘅种类咁 Q 多，总会你会撞嗰啲奇离怪啦，系用 Rosetta 转译唔到嘅。如果你梗系咁啱，你打个机系咁样，咁咪打唔到咯。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以 M4 嘅性能，其实打机系冇问题嘅，真系。即系 有特添，我都系去到。 即系另一方面啊，啱讲 M4 之前讲 M4 唔记得咗提。而家 M4 最少有三种唔同嘅规格，都叫 M4 啊！我唔系讲紧你 Pro 同 Max Ultra， 系有三种唔同嘅 M4， 跟住有 Pro 有 Max， Pro 都有两种规格。哇，大佬，即系有。 不过你唔会理啊，其实通常你买你唔系话好 in 嘅 CPU 咁买啊嘛，通常就咩啊 ？iPad 啦，跟住就系因为 iMac 啦。跟住 MacBook 咩？你纯粹买部机啫嘛，你唔会理屈边个几多块噶一样嘢。我觉得呢样嘢冇所谓嘅，冇咁衰。 主要系因为佢唔同容量会斩核心啊。之前讲 iPad 嗰时已经讲啦，佢系要好似一 T 以上先可以有全核心啊嘛，一 T 以下嘅要斩一个大核啊嘛。一样情况啊，佢而家喺呢段嘅 M4 系一样情况，都系会斩核心。系咪真系好影响咧？其实冇乜影响，就唔太大啊。我始终都系嗰句，你好少用到佢嘅几限性能嘅。咁系 OK 啦，呢个就反正。我又订咗机啦，咁希望到咗之后啦，我系开一开有冇办法做测箱开箱啦？虽然我开箱都冇咩好开，即系咁，除咗就表现下部机有几细之外，好啦，咁今次差唔多啦。应该冇意外啦，今次呢个发表会应该系 Apple 今年年内最后一个发表会嚟噶啦。 咁其他新嘢叫其他新嘢之外 ，iPhone SE 啊，Studio 咧就明年请早。 嗯，你都唔排除佢而家成日佢而家都偶不尔都会突袭，唔发表会直接拱嘅嘢出嚟。 冇噶啦，因为十一月，因为而家突袭嘅话，十一月尾赶唔切感恩节噶啦。因为你准备感恩节嘅话咧，就而家要开始噶啦、因为其实你大讲真，你啲新产品发表，你就喺打感恩节先浪期啫嘛。呢、个时候你唔发表嘅话咧。就冇发表噶啦，即系好紧就系而家又系江湖流传啦，流传紧喺极短时间内，即系例如依个零礼拜咧，任天堂会发表新机，但系我觉得唔会，呢个时候发表冇意思嘅。 佢会好想呢个时候发表，但系做唔做到就难讲了。即系之前本来话想呢个时候噶、但系下永要延期啊嘛。 但如果呢个时候唔发表，我谂就今年我都唔会噶啦。 嗯，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